心向光明。就在这一瞬间，一枚狙击子弹穿越数百米而至，可对方身周的防护无数，竟连强大的狙击子弹都能快速湮灭。那枚巴掌长的子弹旋转着进入诺曼家主十米范围之内，然后便像是遇到了角磨机似的，一点点被磨成了粉，消散在空气之中。对方身边就像是存在着一个绝对的领域，绝对的安全。只不过对方施展这个巫术之后，便再也没有其他巫术出现了，这似乎是个持续释放，不能中断，甚至无法移动位置。那身穿盔甲的诺曼家主站在绝对领域之中，黑色的面甲就像是在发出无声的嘲笑。然而就在此时，诺曼家主忽然看到自己面前竟有一扇黑色暗影之门开启了，然后从里面伸出一只覆盖着装甲的手臂来。绝对领域的威能开始不断湮灭那只手外面的装甲，一只只纳米机器人不断化成粉末离去。可是不管这绝对领域湮灭了多少纳米机器人，总会有新的纳米机器人重新覆盖上来，他们就像是悍不畏死的战士，倾其所有，前仆后继的重组湮灭。这数以千万计亿万计的小家伙只有一个目的，保护任小素的手臂。他们从诞生之初便只有一个使命，为人类意志所驱使，成为真正的战争机器，就算毁灭也在所不惜。诺曼家主站在原地，因为持续施法的缘故无法动弹，于是他便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手臂抵抗着湮灭的威能一点点伸到他面前，就像是在用意志穿透钢铁般缓慢却坚定不移。然而诺曼家主看到那只手臂从他手里硬生生抠走了黑色真视之眼，诺曼家主正在了原地，黑色真视之眼就这样被人抠走了。巫师们之所以穿上盔甲，便是因为之前温斯顿教堂的两次暗影之门打脸事件，他们来不及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防御这只幕后黑手。大巫师们心想，那就穿上盔甲吧，起码被打脸了也不至于太难看。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打脸巫术，是用来专门打脸的，也只能打脸。但谁也没想到，这只手竟然还能直接抠走黑色真视之眼。诺曼家主曾紧紧紧握着真视之眼，但他的手劲儿哪有任小素大。那一刻他只感觉自己的手指都快断了，不得不放手。真视之眼是一个巫师的施术根基，没有了真视之眼，巫术自然也会随之破灭。就在绝对领域破灭的刹那间，狙击子弹再次降临，这暗处的枪声就像是审判一样，宣告生命的破灭。任小素将黑色真视之眼揣进兜里。 张小满，多多家主在哪儿？ 少帅，他还没有苏醒，正朝着你们的十点钟方向移动，似乎是想要撤退。 这一刻张小满甚至还有点想哭，一整晚了呀，自己终于有点用了。根特城这个巨大舞台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灯光音响，但是无比真实。今晚从任小素杀出玫瑰大道开始，那座孤零零伫立在玫瑰大道尽头的修道院就像是一切的起点，血液从那里开始流淌，好戏从那里登场。陈九几乎目睹了今晚这场战争的全部过程，从一开始局势就像是一边倒一样，谁也不认为任小素能赢，盛唐那时候还纠结于要不要出手救人。可转眼间巫师家族竟成了这个舞台上的弱势群体，这恐怕是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的，如今连诺曼家主都已经惨死当场。他亲眼见证任小素在数万人追杀之下逃出重围，他亲眼见证手工蜥蜴的降临，他还亲眼见证对方拉开一扇斑驳的大铁门，然后一切都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陈九脚下的瞭望台缓缓下降，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看下去了。 父亲，你要去哪儿？ 陈安安看着陈九离开战场的背影问道。 怎么不去救人吗？他被杀了吗？ 陈安安他们看不到战况，虽有枪炮声，但他们根本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第六野战师已经抵达战场，所以在他们想象中，任小素此时很有可能已经被人海淹没了。然而事情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陈九转头对他们说道， 对方并不需要我们救，我现在回到地底，看看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二十多个盛唐成员面面相觑一眼，没人知道这最后的机会到底是指什么。陈九回到地下世界，他走过昏暗的长长甬道，一路朝着地底深处走去。路越走越暗，暗到陈九几乎无法看清墙壁上涂鸦的图案，但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明亮，就像是他们用了上百年走过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如今前方终于有了一线光芒。那光芒是出口，这条隧道终于要走完了。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盛唐绝对不会带着大家隐藏在晦涩的地底世界。地底世界看起来有趣，可谁又知道长期没有光照的痛苦？没有阳光，人就会缺钙。所以地底世界有几处地方被抽走光景，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晒晒太阳，以此来保证自己身体正常生长。但地底世界的光景极其有限，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晒太阳。于是地底就出现了很多患了佝偻病的地底人。陈九记得很清楚，他带着四岁的小安安与陈诚去光景的时候，小安安用稚嫩的小手挡住阳光，只敢让阳光透过缝隙洒落在脸上，欢喜又胆怯。地底人喜欢用矿物涂鸦，而在那些可以用来涂鸦的矿物研磨涂料中，地底人最喜欢橙红色。大家都说那是太阳透过眼皮毛细血管后映射在瞳孔深处的颜色，这是大家对阳光的渴望。盛唐是地底人的领袖，陈家这一脉则一直是盛唐的领袖。陈九从懂事起就被告知，若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地底人重返地表。可这种事情当作理想很容易，实现却很难。这昏暗的地底世界就像沉沦在永无止境的黑夜。当他第一次接到张浩云消息说人和后人可能出现的那一刻，陈九内心是激动又紧张的。他激动是因为祖上总说骑士的后人一定会来到这里，接过盛唐的权柄，带领大家走出黑暗。那些年来盛唐的领袖们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而陈九紧张则是因为他得知任小素孤身一人前来，一个人啊，如何颠覆整个无视国度？这样的人忽然到来，会不会将本就脆弱的盛唐组织给带进深渊里？对方有资格接过盛唐的权柄吗？但是今晚陈九明白了，对方来这里似乎并没有对盛唐产生什么兴趣。陈九亲眼看着任小素从诺曼家主手中抠走了象征权力的黑色真实之眼，那一刻仿佛巫师旧贵族的权力也要烟消云散了。任小素身边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朋友战友，身后则是整个178要塞的西北军。那少年是来君临巫师国度的。此时陈九终于来到地底最深处，那是一片巨大如宫殿的地底洞窟，洞窟之内燃烧着无数的火把，黑色的地下河从洞窟中湍急流过。数不清的地底人蜷缩在这里，大家接到地表战乱的消息后便躲进了这里，生怕被波及。当陈九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朝他无声望来，有期待，有恐惧，有不安，有蕴藏在心底对命运的愤怒。 站起来， 地底人面面相觑，叽叽喳喳的讨论声不绝于耳，但是这嘈杂的声音又很快平息下去。第一个人站起来之后，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万个， 纷纷起身看着眼前这位盛唐领袖。这其中有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人，也有许许多多手持锄头的年轻人。 100多年了，我蛰伏在地下已经100多年了，每年都会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才会重回地表。我相信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每次有人问的时候，我们都只能沉默不语，因为我们自己那时候也没有答案。我们生于黑暗，心向光明，可是这世界对我们好像从来都不太公平，光明也从来都只存在于光景之中。我带陈安安去光景的时候，会尽力地把他举高一些，似乎这样就能让他距离光明更近。我为此感到羞愧，我为自己之前每一次面对你们提问时的沉默而感到羞愧。 地底人的呼吸开始粗重，年轻人握着锄头的手掌渐渐攥紧。陈九的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但如果你们今天问我什么时候可以重回地表，我会告诉你们，就是现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在一起。陈九唤来一位脸上尽是纹身的守护者，让对方取来一盆朱红色的颜料。他用右手大拇指蘸着燃料，然后抹在自己的眉心。 心中还有勇气的跟我走，有武器的拿武器，没武器的拿锄头，没锄头的拿石头。我带你们回家，带你们去见新的领袖。 地底的火把照亮着所有人的面孔，地底人们一个个跟在陈九身后，将朱红色抹在眉心，然后汇成洪流。诺曼家族的庄园安安静静的，庄园的女主人在数千平米的豪宅大厅里端庄地坐着，而她身边则聚集着整个诺曼家族里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还没有资格上战场，而女主人之所以坐镇庄园，就是为了在这个特殊时间段里约束他们。女主人已经70多岁了，皮肤却保养得如同40多岁的贵妇一般，一身首饰端庄典雅，气度雍容。在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诺曼家族的光明骑士团便已经抽调了一支部队驻守在庄园各处。此时诺曼庄园里防卫之严密，怕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大厅里年轻人似乎并没有战争来临时的紧张，反而大多数人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谁也没有觉得战争能够动摇诺曼家族的根基。诺曼与杜铎家族统治巫师国度已经将近200年，在此期间也有其他家族想要尝试着挑衅他们的威严，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年轻人从小就被告知永远没有人能够战胜诺曼家族。在这深夜的大厅里，甚至还有源源不断的仆人端来食物，刚刚烤好的牛肉鹿肉被盛放在银质的餐盘里，还有猩红的葡萄酒在水晶杯中尽情地摇晃。用银餐具，那是因为巫师国度的人还坚信银子便可以测出所有毒药，这样便能检测是否有人在食物中下毒。若不是这个原因，恐怕诺曼家族会把所有餐具都换成金子的。没有人传递战况回来，每个人都以为今晚就像是唐纳瑞死去的那一天一样，是一场诺曼家族对敌人的单方面屠杀。豪宅的三个厨房里，光是为这一顿临时晚宴忙碌的厨师就有上100人。仆人们宛如流水一般将食物端走，而后厨便会立刻做出新的菜品。 一名巫师放下手中的菜刀，对身旁的助理说道： 去冷库取牛舌来。 那名黑发黑眼的助理点头答应，而后朝冷库走去。巫师国度的冷库并非以电为动力的制冷系统，而是每日由仆从将地窖里的冰块起出，然后码放在冷库之中。这名助理独自进入冷库之后，却没有去取牛舌，而是径直走向存放葡萄酒的地方，打开了一个压在最下面的箱子。想要偷偷往诺曼庄园里运送东西是很困难的。今天战争开启，庄园换防时才有西北情报工作人员找到机会，在运送冰窖的冰块与红酒时，把这个箱子一同运了进来。若不是这场战争，恐怕他们再过两年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 P5092 交代大忽悠组织的秘密计划。P5092 说，正面战争是一回事，侧面偷袭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真正战争将起之前，一定要把握住一切机会，对手犯错时给你的机会。越是混乱前夕，对手就越容易犯错。箱子打开，里面装的却不是酒，而是一枚精致的全弹阴离子盐炸弹。西北情报工作人员渗透巫师国度，他们从中土带来了电台与枪械，同时也有少部分人分批携带着当今世上综合性能最强的炸药。在灾变之前，其实还有金属氢炸弹比全弹阴离子盐炸弹更加强悍，但金属氢研制难度太大，已经消失在大洋彼岸的历史之中。而全弹阴离子炸弹作为东方火药史中崭新的骄傲，研究资料则被178要塞探索队找到。178要塞地处西北，这里刚好便是灾变前全弹阴离子盐炸弹的爆破试验基地附近。全弹阴离子盐分解温度高达 116.8 摄氏度，具有非常好的热稳定性。但最最关键的是，它曾被誉为仅次于金属氢之下最接近核弹的超高能含能材料。曾经在实验室中有一枚盐粒大小的材料泄漏，便直接报废了一个实验室。打个比方，5公斤 TNT 也就只能炸掉一座小平房而已，但眼前这一小枚精致的全弹阴离子盐炸弹却能摧毁一座诺曼庄园。这名厨房的小助理按下起爆器上的倒计时键，然后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冷库。他压根儿就没有取牛舌，而是直接钻进厨房后面用来清倒泔水的肮脏通道内，面不改色地从通道离开，神情淡定的，就仿佛那恶臭的气味对他根本没有影响似的，意志极其坚定。玫瑰修道院后面的景象，梅哥局促不安地坐在小小密室的一个木箱子上面。 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提起过你的身世？ 对不起，只不过此事涉及的人太多了，我不能让他们为我背负风险。 我不是怪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告诉我的话，说不定我可以帮上什么忙。之前我在地底的时候听你们交谈，就感觉自己挺没用的，也帮不上什么，甚至连你们在说什么都听不懂。 小夏上前握住梅哥的手。 千万别这么说，你怎么会没用呢？这次还多亏了你呢。 为什么这么说？ 多亏你把那位骑士后人带到巫师国度啊。 这样吗？ 此时此刻，小梅内心深处宛如遭受了10000刀的暴击，差点就哭出声了。 跟你开玩笑的。 小夏和小梅并排坐在箱子上。 我是12岁知道这些事的，从那天开始，我便没法再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那时候我很羡慕你，但后来就不是羡慕了，而是想为你守护住那美好的一切。其实你被派往边陲侦察是我的意思，你会怪我吗？ 我只是希望能在矛盾爆发之前让你远离根特城这个漩涡。 不仅如此，就连小夏与多多家族签订婚约，也有点想让小梅断了念想的考虑。当然，小夏做出这个决定，主要还是为了能让她有机会距离多多家族更近。小夏没有真要嫁给多多家族里那个人，他们的计划是婚礼当天，趁着多多大宴宾朋的时候投毒。那天，一定会有许多巫师前来参加婚礼，多多家族的核心人物肯定也全都出席。 不怪你，你艰苦的两年，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在那里孤独地仰望星空，孤独地唱歌给自己听。一开始真有点不好受，但后来才发现，孤独能让内心更加强大。 这时候，梅哥忽然想到，如果任小素还在这密室里，恐怕会对他说，光内心强大有个屁用啊，你得实力也强大起来啊。想到这里，小梅甚至还觉得有些好笑。那个中土少年似乎打一开始就瞧不上自己，却偏偏一直都在帮助自己。小夏看着小梅傻乐呵的模样，心说可能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吧。不过小梅笑着笑着沉默了下来，她想了很久，突然说道， 我其实知道自己挺没用的，真要有用也不会让你们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来保护我了，对不对？但不管我有用没用，我现在都很想从这井里钻出去，而不是一直躲在这里当鸵鸟。任小素是我的朋友，他已经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如今为了帮我们吸引注意力，甚至还一个人跑出去面对千军万马。 小夏静静地听着，小梅鼓足了勇气， 他一个人来到这巫师国度也没什么亲人，既然他把我当朋友，那我也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去对待他才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去救他还来不来得及，有没有用，但如果我没去，我会后悔的。 神情平静的小夏渐渐笑了起来。 你真的变了很多。 是吗？有时候我也想像任小素那样活着，什么也不用怕，说点实话听在别人耳朵里就像是吹牛一样。 不用解释，我们走吧。 不行，你不能去，你还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你出事了，你身后那些人怎么办？ 还管什么使命不使命，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然而就在此时，根特城里接连爆发两声巨响，那响动比夏日夜空中的惊雷还要暴烈，仿佛那场灾变再次降临一般，毁天灭地。刹那间，像是天穹开始坠落，陆地开始沉没，山川入海，陨石坠落，整个根特城都在这爆炸声中晃动着，连密室外的井水水位都突然下降了一截。只是梅哥疯了一样冲出密室，顺着井口的绳索爬了上去，小夏带着他爬上玫瑰修道院的楼顶，两人便站在圆形屋顶之上，默默地看着诺曼庄园、多多庄园一东一西燃烧起滔天的火光，冲天而起的爆破尘渣与烟霾就像是真正的乌云向天际翻涌，黑色的烟霾中有红色的火光还在闪动，就像是暴风云背后真正的雷霆。某一刻，小夏在想，恐怕他的先祖罗素出手也不过如此了吧。 诺曼庄园、都铎庄园都没了，巫师国度内最辉煌的象征一瞬间成为了历史中的尘埃，似乎诺曼、都铎家族也都成为了过去。爆炸的火光将诺曼家族、都铎家族的年轻根基全都炸成了齑粉，犹如洗刷着他们罪恶的历史。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的根基断了，谁也不曾想过178要塞竟如此凶狠。小夏与小梅两人手牵着手站在圆顶之上，他们看着混乱中开始出现溃败迹象的都铎骑士团、光明骑士团，还有那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中土战士，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小梅不禁感叹，原来对方真的不用自己救啊，原来这就是对方的底气。此时此刻，第六野战师的上百支突击纵队已经将前进道路清扫完毕，他们将躲藏在街道、小巷、屋顶的敌人通通肃清。这样一来，后面刚刚冲出密钥之门的主力部队在稍作休整之后，便可以正式发起更加激烈的全面进攻了。 P5092 坐镇后方，神情寡淡，似乎除了战争以外，天底下任何新鲜事都再也难以勾起他的兴趣一样。当诺曼与都铎庄园爆炸之时，张小满被惊得差点没站稳，从瞭望台上掉下来，就连黑狐都震惊莫名。骑士团当中的战马彻底发疯了，他们不再顾及背上的骑士，而是疯狂地奔逃起来，甚至不惜互相踩踏。马匹的嘶鸣声混杂在哀嚎与怒吼中，显得格外无助与无力。骑士们呆呆地望向冲天火光处，然后猝不及防之下，一个个身穿重甲的骑士被掀下马匹，然后因为盔甲过于厚重的缘故，他们甚至都没法顺利地在拥挤的人群马匹中起身。还保持着理智的骑士们想要牢牢控制住战马，所有人的精力都用来展示自己的骑术了。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掉落马下，那就全完了，一切都混乱了。从有序到无序需要什么？只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而已。就在这完全无序的混乱战场中，唯独 P5092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完全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平静的 P5092 与嘈杂喧嚣的世界就像是绝对无序和绝对秩序的鲜明对比。 P5092 沉默着，爆炸所产生的脉冲会影响到通讯系统的运转，他在等待脉冲过后，指挥权重新回到自己手里。耳朵里只剩下刺啦啦的电流奔涌之声，然而这声音对于 P5092 来说却更像是极端喧嚣之后的宁静。这短暂的半分钟里，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P5092 的思绪一下子沉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就像是一块石头扑通一声掉入海中，然后一路朝着黑黑的海底沉落。没有溺水后的窒息感，只有静谧。下一刻，通讯系统恢复了正常，耳麦中传来前线突击纵队指挥官的汇报。 已突破 C31 区域，重复，131突击纵队已经顺利突破 C31 区域，正在架设重机枪阵地。 一瞬间， P5092 像是被这声音从海底捞上来了一样，他只用了短短的 0.02 秒时间，便重新变成了大家熟知的战争机器。 我之前忽略了一个事情，现在131突击纵队不要贸然进入战场，你们去寻找制高点，将火力覆盖第19区域。五分钟之后，少帅将从那里通过，在此之前，你们必须为少帅打开缺口。 一条又一条的命令从指挥系统中传递出去。 九七突击纵队控制 C21 区域，不要让那里的敌人对少帅产生威胁。8182突击纵队原地出闸，接应后方主力部队进入战场。黑狐，你带领主力部队进入战场后，务必给我将战场切割开，我要少帅没有后顾之忧。 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如今任小素带着20多人在千军万马之中执行斩首计划，而他 P5092 要做的就是让任小素身边再无阻碍。周莹雪站在 P5092 身边操控着藤蔓问道， 你说你忽略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 如今我们将他们年轻一代的根基全部拔起， 连庄园都给他们毁掉了，这会让他们感到绝望，所以要防止这诺曼都铎家族在绝望中迸发出新的力量。 战争之中，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不仅要考虑如何一步步精准打击敌人，削弱敌方的有生力量、后援部队、补给生命线，同样还要思考人心。巫师虽然养尊处优，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骄傲，谁也不确定在绝境中巫术这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传承会不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威力。 该怎么做？ 绝望中还能迸发出力量，那是因为他们心中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少帅斩首速度足够快，在这群巫师的力量迸发之前将所有希望摧毁就好了。 旁边负责给 P5092 调试设备的工程兵心想，自打 P5 长官来到西北以后，狠话倒是越来越多了。任小素冷静地观察着战场，不知道为何越是危险他便会越发的冷静。在静山如此，在洛城如此，在火种圣山如此，此时在千军万马之中更是如此。就在刚刚，张小满给他指引了都铎家主的撤退方向，结果还没来得及确认，诺曼庄园、都铎庄园爆发出来的脉冲就影响到了通讯设备。但好消息是，他们身边那群压根没见过高能炸药的骑士已经有一半都懵了。在这个落后的国度里，巫师自诩神明，巫师家族的士兵则自诩神国的骑士，然而此时此刻这群神徒却遇到了神学都无法为他们解释的事物。 十一点方向，抓住机会突破。 刹那间，以老许为首的战车瞬间转向，黑刀所指之处血流成河，人仰马翻之处，两旁侧翼的22名 T5 战士就像是战车的履带一样，将敌人无情碾压在地面上。千万人中，子弹会打完，手雷会扔完，所以当战斗到癫狂处， T5 战士会发现最终还是自己的拳头与身体最管用。在火种公司， T5 被称为天选之人，就像是 P5092 所说的那样，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 T5 的，基因药剂能够帮你达到的成就在你出生的时候就由基因决定了。所以火种公司每一个 T5 都是宝贝，他们每个人都被按照战争原则来铸造，每个人都是真正的杀戮机器。当他们成为这战车的履带后，当他们弹药用尽之后，这群疯狂且强大的机器便开始掠夺敌人的武器。 T5 战士们以敌人完全无法抗拒的力量抢夺对方的配件，然后将敌人的长剑插入敌人盔甲的缝隙之中。都铎与诺曼家族的骑士团有着巫师国度里最精良的装备，盔甲厚重且坚韧，想要用刀剑劈砍根本不现实。若是寻常战士用冷兵器与他们对敌，恐怕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将他们杀死。然而 T5 战士比想象中的更加灵活与霸道，他们对身体的掌控能力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层次。当然以 T5 的力量完全可以直接隔着盔甲锤死一名骑士，但这些人是真正的战争机器，在面对难以计数的敌人时，绝对会以最小的体力消耗来完成最大的杀伤。没人知道战争中胜利与死亡谁先到来，所以他们必须留足体力应对一切风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却见战车所过之处，一名 T5 战士随手出剑一次，便硬生生将手中长剑顺着对方头盔与重甲的缝隙刺入对方的脖颈，将对方硬生生给钉死在地上。这一剑宛如心脏外科手术般精准，薄薄的长剑从 0.3 毫米的盔甲缝隙插入，就像是海边捕鱼人用匕首巧妙地插入生蚝贝壳。紧接着T5 战士从这名刚刚死去的骑士腰间抽出对方的配件，继续寻找下一名敌人。这一系列动作 连贯之计，一气呵成。战斗中偶尔有 T5 战士目光对视，他们都从彼此目光中看到了狂热。这种畅快淋漓的战斗是他们在火种部队面对远征军团时也不曾体验过的。那些如败家之犬的逃亡记忆仿佛已经烟消云散，就像是蒙尘的刀剑经过打磨再次绽放光芒。只是 T5 的体力也并非无限，他们追着任小素已经冲杀将近40分钟。在此期间他们确保了后方作战部队不受干扰地通过了密钥之门，而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气息紊乱。慢慢的，大家的动作便没有那么精准了，甚至会出现失手的情况。然而就在这一刻，战车最前方任小素与老许忽然停了下来。就在 T5 茫然的刹那间，他们听到任小素说： 原地休息五分钟，注意呼吸频率和活动手脚，不要让乳酸堆积在肌肉里，不要让心跳速率下降太多。 然后任小素便真的站在原地开始调整呼吸，那呼吸的频率时刻保持着固定的节奏。 T5 战士们都经受过类似的训练，所以他们明白保持心跳速率便是要继续维持着高效身体激素分泌，这样休整之后大家才不至于战斗力下降。呼吸就是战斗中的关键。可是 T5 战士们心中还有一丝不确定，他们身边还有数万敌人，这么站在敌军之中休息真的没事吗？然而 T5 战士们环顾四周，那些敌人竟是没有一人敢趁此机会靠近过来。这些刚刚安抚好马匹朝任小素围攻而来的骑士似乎有些慌乱，他们不知道这些战争机器为何突然停下来，是已经强弩之末，还是在积蓄新的力量。这些骑士们甚至不敢上前试探。 T5 战士们默默地望着前方任小素的背影，那从容伫立在战场中央默默调整呼吸的少年如神。少年身周十步之内没有敌人，如真空领域。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 P5 长官为何会追随这么一个少年来到西北了。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第六作战旅的那些战友们为何如此崇敬对方了。不知不觉的 T5 战士们的眼神更加狂热了，仿佛有了新的信仰。此时任小素的耳麦里再次传来张小满的声音： 少帅，苏多家主好像正在苏醒，就在你的正前方大概700米距离。 任小素回头对 T5 战士们笑道： 休息好了吗？还能打吗？跟我再冲一次吧。 如少帅所愿。 任小素黑刀直至前方。 罗兰，让英灵们用重机枪给我轰出一条路出来。 一直带着英灵混在战车中央的罗兰哈哈大笑起来。 好嘞，刚刚一直都不让我出手，可把我憋坏了。 在之前的冲杀中，任小素始终都不让英灵们出手，始终让他们保存弹药，以免被围困后无法突围。但现在看来应该是不用突围了，任小素打算在战场中直接把敌人击穿。就在周围骑士们警惕围困中，他们忽然看到那战车最前方的少年与白色面具突然让开道路，而那些金色的人影竟是一个个端起重机枪疯狂扫射起来。黑夜里重机枪的火舌看起来异常恐怖，竟是直接将他们面前的骑士围墙给直接打穿了。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都铎家主缓缓从刑辇上坐起身来，他只觉得自己头昏脑胀，仿佛经历了一个长长的梦境。在梦中他走在一片大草原上，青青的绿草还散发着雨后泥土的芬芳。他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一处河流前，这时候河中钻出一位魁梧的河神凝视着他。 诚实的人啊，你掉在河里的是金帽子还是银帽子呀？ 都铎家主在梦中下意识诧异道： 我没有帽子呀。 和神和蔼的面孔忽然狰狞起来。 说谎！你明明就有一顶绿帽子，顶绿帽子，绿帽子！ 都铎家主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还没等他想明白这梦是怎么回事呢，便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异常。那是一个个血迹无数的印记在不断闪烁着，每个闪烁的印记便代表着一个死去的血亲儿子。一时间，都铎家主感受着那数十个印记牙眦欲裂，只是这晕厥的一会儿，自己竟然死了这么多儿子，亲生的都死了上百个，非亲生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个。 发生了什么？ 家主，庄园被人毁去了，诺曼家主已经死了，我们要败了。 败？我不会败。 他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黑色真实之眼，刹那间血迹巫术开始爆发。都铎家族的血迹巫术终于展现出他原本的狰狞面目。81号突击纵队正在为接应后方主力部队做准备，他们利用周围倒塌建筑的砖石垒起一座厚实的矮墙，以此为掩护来构筑简易的防御工事。这种临时防御工事就像是战场中的小型前进基地，他们要保证伤员退到这里就能得以喘息，还要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这里的时候不被袭击。然而正当他们搭建防御工事的时候，他们身旁的一具尸体的血液突然结成法阵，那刚刚苏醒的都铎家主竟以血迹巫术为手段开始逐一引爆那战场中散落的尸体。冰霜寒气逐渐从血迹法阵中爆发出来，负责搭建这临时防御工事的指挥官见状便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后方主力部队正在快速靠近，指挥官已经来不及离开了，他对主力部队狂吼： 先不要靠近，退后！ 那些正在靠近过来的第六野战师主力慢慢停下脚步，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白色的寒霜从地面蔓延开来，然后将81号突击纵队的战友都给一点点冻成冰雕。那暴躁的寒霜气息是全面爆发的，也有人曾想要跳到空中来躲避这寒气的侵袭，然而骤降的空气无处不在，根本躲避不开。上百名战友突然阵亡，大家来不及酝酿情绪，也来不及告别。而这样的一幕还在其他地方上演着。战争是残酷的，而它之所以残酷，就是当它制造悲剧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反应。战场后方 P5092 对周莹雪平静说道： 集中你的全力掩护突击纵队，保存他们的力量。 我还得掩护我家老爷呢。 藤蔓的生长需要时间，就连当初61号壁垒爬墙虎也足足用了10多天时间才完成封城。此时周莹雪虽然更加强大，但也不可能瞬息覆盖整个战场，他向藤蔓根系输送能量的进程一样有限制。所以若要掩护任小素，他最好全力以赴先将任小素附近区域进行藤蔓覆盖。然而 P5092 作为指挥官却有自己的判断： 先不要管少帅。 你说不管就不管，那是我家老爷，你们少帅，他要是死了，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 周莹雪就是这种小女人，真到了这种危机关头，她才不管什么178要塞，什么战争，她只要自家老爷活着。所以她都没法理解 P5092 这种毫无感情的战争机器，打仗归打仗，怎么连少帅都能放弃？难道这就是最优解的指挥方式？却见 P5092 平静地看向周莹雪： 我不是要放弃少帅，而是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这根特城里的人全死完，他都不会死。不要在少帅那边浪费你的能量，掩护突击纵队继续前进，破坏一切鲜血凝聚的法阵。 周莹雪犹豫了2秒，终于答应： 行。 不过话虽这么说，他终究还是在任小素那边留了一股藤蔓继续蔓延，以防万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杜多家主在自己的行脸上紧紧闭着双眼，他手中黑色石头上的紫色眼睛熠熠生辉。这小小的石头仿佛凝聚着无数代巫师的智慧，然而当罗素这样的巫师绝技之后，他能代表的就只有肮脏的权力。手持他的人可以将普通人当作蝼蚁，还可以将自己视作神明。正当杜多家主想要继续逐个以爆血迹法阵的时候，他面前守护着的骑士竟然接连倒下，那一具具厚重的盔甲完全无法抵挡现代科技文明铸造的热武器。都铎家主迫不得已睁开双眼，在重机枪扫射波及到他之前，这位苍老的巫师终于在自己面前凝结出一堵寒冰之墙来。重机枪子弹将冰墙一遍遍打得粉碎，可不管怎么打，那冰墙无限生长着，犹如从来都不曾碎裂过。 扶我下年，带我离开这里，都铎骑士团的荣耀何在？竟然让敌人与你们的神明如此接近，去给我挡住他们。此战之后，我以都铎家族的荣誉许你们封地印子，成为一方巫师，功勋卓著者世袭罔替。 此话一出，骑士们突然疯狂了。成为巫师的梦想人人都有，更何况这还是能传承的巫师之位。要知道，类似梅哥那样的幸运儿可不能将真世之眼传给子嗣，可是死人是没法成为巫师的呀。 为战者株连三族。 都铎家族积威两百年，都铎骑士们又不能穿越到未来看看到底是谁取得最终胜利，此时为了自己的家人也必须死战到底。战场对面的任小素皱起眉头来，他刚刚才看到都铎家主的身影，结果却又被突如其来的冰墙挡住了视线。冰墙之后，都铎的行脸极为招摇，任小素尝试开启暗影之门，挥刀向行脸之上斩去，可这一刀砍过去却什么都没砍到。任小素心里明悟，对方已经离开了行脸。都铎骑士团里剩余的精锐开始悍不畏死地包围过来，这密密麻麻的敌人让任小素一阵头皮发麻。果然让都铎这老东西苏醒过来产生了巨大的后遗症，若是自己杀诺曼家主的速度再快一点，也不至于陷入这种险境。以任小素为核心的战车继续碾压战场，任小素疯狂了一般追逐着都铎家主逃逸的步伐。数不清的寒冰裂隙蔓延着，想要拖住任小素的步伐。不过这声势虽然惊人，但任小素非常清楚，对方在晕厥之后也再不是全胜状态了。那些引爆血迹阵法的巫术是要消耗精神意志的，而且这都铎家主是百岁老者，不管对方的巫术多么高深，也要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世界上唯二不用遵循此规律的只有两人，一是任小素，二是颜六元，未来可能还会多一个杨小姐。当任小素知道自己曾沉睡两百多年之时，便已经做出决定，在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要将自己的骨髓移植给杨小姐。然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任小素面对着层层包围过来的都铎骑士，忽然有种斩不尽杀不绝的感觉。罗兰那边的重机枪子弹已经打尽，就算任小素带着弹药库，他们也需要装弹时间。任小素听到自己右侧大忽悠那边传来粗重的呼吸声，而他身后的T5战士们也渐渐有些力竭了。要放弃吗？任小素皱起眉头，他尝试着用暗影之门朝多个方位投掷手榴弹，但不知道这都铎家主到底怎么隐藏行迹，竟是一次都没有炸过。 张小满，能不能找到都铎家主的位置？ 我找不到他，少帅，他像是突然从人群中消失了一样。 不是真的消失了， 而是对方不再让人搀扶，也不再做自己的行囊，让张小满失去了寻找对方踪迹的依据。这战场里到处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骑士，连战马看起来都很相似，除非王运在这里，不然没人能从人群中揪出都铎家主。战场在不断向北偏移，南方虽然有主力部队抵达战场，但那边诺曼骑士团残部抵挡了大部分压力，这就让都铎骑士团可以毫无压力地围杀任小素。 放弃吧少帅，就算找不到他，这场战争我们也一定可以胜利。 任小素面色逐渐凝重，找不到都铎家主就意味着第六野战师还会有更多人死于异国他乡。 少帅，少帅，战场北方突然出现一群奇怪的人。 奇怪？ 对，一个个穿得非常破，看起来就像是地底刚刚爬出来的恶鬼似的，脸色特别苍白，还有人佝偻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刻地面忽然有数十个井盖被人从里面掀开，一柄柄短钩从里面伸出来朝马腿割去，那些马匹突然遭袭，腿部再也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向着侧面倒去。数不清的都铎骑士坠下马去，那弟弟竟是钻出无数个面带黑色纹身、眉心抹着朱砂印记的地底守护者，悍不畏死地与都铎骑士厮杀在一起。如果一对一打不过，那他们就把那些骑士扯进下水道里，那里还有更多的地底人正在等待着，一旦有骑士坠入下水道，便会同时遭到四五人扑上围杀。这些人并无什么章法，纯粹以仇恨和愤怒来支撑自己，那无边的仇恨和愤怒背后还有一丝属于光明的希望在逐渐绽放。如果这世界还愿意给他们这些苟延残喘之人一次机会去看看地表的风景，他们愿意用最后的勇气以生命去换取，这是最后的勇气了。北方，陈九手持金色真实之眼念动咒语，他奋力将手掌按在地面上，只见地上的青砖如同海浪般朝着骑士团翻涌而去，凡是被这砖石海浪波及的骑士全部都被巨大的力量甩到了天上。陈九为了藏匿身份，所以很少出手，所以很多人几乎都快要忘记，有长辈曾说他是盛唐里百年难得一见的巫术天才。任小素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突然笑了起来，他回头看向大忽悠罗兰、替武战士们。 准备好了吗？ 还未等大家回应，他耳麦中传来王韵的声音。 少帅，我回来了。 任小素眼睛一亮，他回头看去，却不知何时那瞭望台上的张小满已经换回了王韵，而张小满则继续组织主力部队进攻去了。 你刚刚追杀王文彦应该还挺累吧，怎么不休息一下？ 我得把少帅你想杀的人找出来才行啊。 说话间，王韵举着望远镜无数遍从战场上扫视而过，任小素没有催促，因为王韵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少帅，十点钟方向距你300米，剩下的看你自己了。 任小素亢奋地看向替武战士们吼道， 助我一臂之力。 替武战士们心领神会地用手臂搭成一座桥，任小素一脚踏了上去， 起。 刹那间所有替武战士同时发力，将任小素掷到了天上。任小素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当他接着替武战士们这一抛之力飞上天空的瞬间，无数目光向他汇聚而来。苦战一夜，就在这一瞬间，远方天际一抹白色乍然从云层后迸射，宛如一束聚光灯。这偌大的舞台他从一开始便是主角，然而这些对于任小素来说都不重要，他只需要安静。就像杨小锦曾无数遍提醒过他的话一样，当你的身体需要追随自身意志而奋勇向前的时候，你只需要一柄钥匙来开启这台机器，呼吸。地面上 正伪装成都铎骑士来转移方位的都铎家主下意识地回头朝天空看去，却正好看到那天上的少年正冷笑着凝视着自己。在晨曦到来的最后一刻，天空中忽然有一架蒸汽列车轰隆隆驶出，宛如来自天国的列车一般。任小素不是要拿它来当作武器的，而是要用它在空中借力。 回城！ 却见任小素一脚踏在蒸汽列车的车头之上，整个人宛如一枚精确制导的导弹一般飞向都铎家主，而蒸汽列车则失去铁轨支撑，直直向地面坠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